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心碎，爱的手不回。 心中

不觉我可以看花花世界，原来像梦一场，有人哭有人笑，有人输有人老，到结局还不是一样。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话，什么酒醒不了，什么痛忘不掉，向前走就不可能回头望。朋友比哭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，朋友比哭自己的路，红尘中有太多茫然之心的归宿，你的苦我也有感触。 这是一首邓丽演唱的《朋友别哭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金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时呢，我们还将欣赏到信乐团带来的《想你的夜》，巫启贤《相亲相爱最坚强》，陈淑桦《聪明糊涂心》，张学友《如果这都不算爱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莫文蔚带来的《寂寞的恋人》啊。 固执的气势一样，为什么夏天太亮了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傻子太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，满意你爱的吗，有何心发现，心腹并无关联，消息的爱 有谁如人，真是让人动感情。 巫启贤演唱的《相亲相爱最坚强》。在新的一天来临之际，希望我们能够像歌中唱到的，生活天天奔忙，心情天天开朗。 心情天天开朗，天空天天都蔚蓝，阳光天天温暖，心灵天天成长，花朵天天都芬芳。每个人都想活得更像朝阳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偶尔有些沮丧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因为你不孤单。嘿，困难一起分，快乐一起分享，前路大家一起闯。虽然我们都来自四方，朋友共记忆，欢歌笑语飞扬，细数多年来的梦想。经过岁月洗礼，心事重在一起，我们要活得更加坚强。拉萨萨呀忙，心情天天开朗，天空天天都蔚蓝，阳光天天温暖，心灵天天成长，花朵天天都芬芳。每个人都想活得更像朝阳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偶尔有些沮丧，不必放在心上，因为你不孤单。嘿，困难一起分担，快乐一起分享，前路大家一起闯。虽然我们都来自四方，朋友共聚一堂，欢歌笑语飞扬，细数多年来的梦想。经过岁月洗礼，心事总在一起，我们要活得更加坚强。拉萨萨呀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披在我的愁眉弯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今晚星亮光。

岁月的声音。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千千阙歌。 我们来听一首萧亚轩的动感快歌《爱的主打歌》。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，来源于爱情如同听歌的感觉一样，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无论别人怎么说怎么评论，总是感觉他就是最好的。 小感动， 对我说，今生今世相守。 经典佳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，陪随我到草莓湾。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。畅听再巡回，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。 冲过，却未能显得过，从来情长幻变是情若变千里言，心里恨悔贪奈何，有谁能闯得过，道恨百劫情和，情关亦变难堪破，洒血泪碎我，有谁能挥起宝剑，愿我献英姿，情似风爱如照，刀剑幻瞬眼飘过，战利然不知错，但愿剑锋分清楚情与我，情关亦变难看破，洒血泪碎我，有谁能挥起宝剑，愿我献英姿，情似风 这首经典老歌是张国荣演唱的《情人剑》，天地阙歌继续，请您欣赏林忆莲在1999年推出的歌曲《铿锵玫瑰》。 男女海藻手像一朵玫瑰，该从我依赖谁？一早就体会爱的高贵和谦卑。他承认后悔，却哭不提伤悲。他习惯张着双眼和